绰号咧就叫做卢大侠啊，卢德权啊，卢 Sir， 唉，多谢你今日上嚟先， 唔好客气，系啊，各位听众你好啊， 威人啊，马先啊，何老鉴啊，多谢 何鉴哥， 何鉴哥，唉、哎，上嚟名人房，多谢晒先，多谢晒， 俾个机会我话俾你听，我仲喺度咁样， 系。 冲去一声笑， 就因为我代表香港咁多年，打过130场以后，喺个高潮里面咧，1966三场贺岁波，第一场梗系香港代表队，第二场咧港选队年初三，第三场年初六咧华联队对捷克斯巴达队咧， 中场维斯翻出嚟，古惑仔一推两队，赵德中啦，哇！直情呢个波咧就喺上高挂网而入，香港队一进前第三次系啦 吓。1963年第三届亚洲杯赛前咧，越南啊大热门，结果咧我哋攞冠军翻嚟，金牌仔吹都吹得起噶啦， 暴动啊！知唔知啊？咩叫 六七年暴动 啦？六七年暴动系咩叫出街辣啦？嗰阵时我哋连左派右派都分唔清噶，我哋记得啦，走去上个蓝色招牌嘅，当系共产党啊，走去撞，俾人打。 冲山笑，景夜静。 点解足球总会到而家都冇呢啲所有运动员、所有球员可以将佢哋系保存落嚟，可能做纪录？ 可能之后印尼嗰嘢佢都做咩？我直播啦，咁样不过系啊，香港系咁噶。 今年你啲球迷咧，亦都受佢哋嘅咁出色嘅表现影响咧，喺度爬晒上去嗰、那个 嗰啲电视网度。 个日本球证咪吹鸡暂停啦，我哋香港队咪有机会唞啖气啦。 大叔有冇嬲你咧？真系， 我谂佢好嬲我。 正点样风法？练到咧，佢射波啱接触个波嘅时候咧，就我啱啱两个重心喺最低开始升翻上嚟嘅时候咧，就是、个波到嘅。 喺街揾啲上到电话， 系 入张电话卡录， 就掟个 香港唔系啊！我哋甜线嘅，我哋周街揾到嗰啲拆得啦。以前佢而家以前啲电话都 犀利， 耳筒个耳筒 前话筒 系啦， 系啦，犀利啊！ 拆咗个话筒佢， 犀利。今日嘅名人房咧，我哋又揾到另外一位嘉宾嚟讲一讲啦。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萬大。 咁啊，講完球迷之後咧，陣間我都會再講嘅，因為咧唔夠喉嘅。不過咧呢一 part 咧就同陣間我講嗰啲球迷，即係嗰個知名球迷係有關係嘅。大家聽完之後係會相當之興奮，亦都會覺得我哋呢班人咧係黐撚線，即係諗個諗度係相諗當之大嘅。我先交代一下先啦，就呢、這個大家有。已经俾咗钱嗰啲咧，就即系多谢大家啦。关于嗰件 T 系嘛，即系我系唔会印噶啦。咁啲钱我会代捻咗佢噶啦。你中捻咗伏啦，讲笑啫。嗱，即系咁嘅，本身咧个期咧就系7月8号咧嗰个礼拜咧系会有货，我就望住7月8号直头有货嘅。咁但系就因为咧我呢两日咧就会收到个版，咁我就决定即系我要睇清楚个版。点解咧？我想先睇版。再開機印1000件，即係大家訂嗰400件，再另外加曼城500件，另外再加我即係多100件， 係係係 留底咁樣啦，係啦，咁 total 1000件啦，我印。咁喺呢一堆貨入面咧，咁我就希望就真係先睇清楚，嗱啲衫嘅質料睇過曬㗎啦。咁但係你知啦，即係個設計我自己覺得真係好靚嘅，即係要多謝阿 Adrian 嘅。Adrian 我係會揾佢上嚟再講，因為其實佢講過一集㗎，曾經好耐以前，但係唔關呢件 T 事嘅。咁咧會請佢上嚟咧，即係都要講下啦，一定要俾 credit 佢啦。咁呢件衫嘅設計咁靚咧，我既然係諗住推廣出去咧，我哋諗住推廣出去咧，其實就唔可以嘥咗佢，所以我就希望咧先睇咗個版先，即係個版出嚟嗰隻色。同我哋原先嗰個構思係一樣嘅，係啦，咁然後即係將個色差調到最低咧，咁我先至開機即時印、嗯。一開機印咧，其實基本上2日咧就已經可以 okay, 搞掂曬㗎啦，咁樣。咁所以我就望住都係7月8号嗰個禮拜、 嗯， 可以有貨、 嗯、 完成曬。咁、 嗯、 但係咧未必 commit 到7月8号嗰一日啦，咁樣。咁但係咧今個禮拜尾或者下個今個 weekend 咧，已經禮拜尾。其實 weekend 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已經可以係。张张板系啦，俾大家睇到噶啦，咁样咁，所以大家真系千祈要再有啲耐性去等一等， 嗯、 因为咧我知道即系而家攞咗订咗400几件啦，大概200几300个 反萬嘅朋友啦，即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等一等，耐心等候。咁我哋會盡快將呢批貨呢，係如果郵寄嘅呢，我哋一到貨呢就寄俾你。如果你係上嚟攞呢，我哋都會安排盡量喺下禮拜或者唔遲過再下禮拜呢，係安排大家嚟自取咁樣嘅。咁希望大家即係等下，因為其實大家最急住要趕住嗰個 deadline 呢係7月29號咋嘛。係咪，或者即係之前嗰段時間，或者可能有啲師兄都有留言俾我啊，或者 send message 俾我，唔知點解佢搵到個 personal Facebook， 有啲仲勁搵到個電話，其實我都唔撚知佢邊個嚟嘅。咁跟住佢就話可唔可以早啲，就算 even 係板你俾我著住喺身先咁樣。即係你會睇到，你諗下曾曼聯嘅人係幾撚咁好笑，幾撚咁多。 同埋你譬如28號你可以著住，即係到嗰場波你可以著住屋企睇囉，29號。 係啊， 即係睇個電視旁邊著住一齊睇囉。 係啊，同埋你會留意到當日至少唔好当日啦，即前后呢到时会好多人穿曼联波衫出街嘅，一定㗎啦，一定啦。咁我哋咪抗衡佢囉，係咪，即係 喺29 号嗰个礼拜就穿撚住嗰件衫，特别29号嗰一日啊，尤其喺铜锣湾呢区住嘅或者係喺度做嘢嘅朋友出没嘅，就穿住件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正 係咪，抗衡佢。咁所以希望大家等一等，我哋希望将个质素提高到最好，係咪，即一嚿水你可以话平又得，你话贵又得，咁我哋希望做到，即系你攞俾得呢个钱，合理嘅货，合理嘅时间，俾到件衫俾大家，系啦，咁啊，即系放心啊，即系唔会中伏嘅。不过咧，我哋就即系好简单咁讲嘅，即系我哋个视野唔可以咁狭窄， 我都觉得系唔系咁即系容易满足啊呢件事，系可以即系将佢。我哋再发大少少， 下转做海外咧，仲有 我哋咪前都讲过啦。可能整 scarf 啊， 系啊，整 scarf 啊， 毛巾啊，沙滩巾啊， 系啊，我哋有谂过有几种嘅，可以逐样讲啊。咁啊， 我觉得咧，系冲凉巾咧，你要整翻曼联个标志， 唔得噶，你有 咪整个交叉， 有啲 你都黐捻线嘅，你谂下，等睇嚟先，你谂下谂先，你冲完凉 supposedly 系好干净噶嘛，你点可以攞一张曼联嘅毛巾去再抹污糟自己？咁你咪要再冲过咯？ 咁係佢頭先講啱嘅，係有一個大嘅圓形交叉。 哦，咁啊得，交叉就得。 曼聯個標誌都得嘅，可能淨係沙，即係擺沙灘曬太陽，我就坐，我瞓緊住。 喂，尿片可唔可以整曼聯個標誌啊？ 冇話唔得㗎， 即係喺入邊喎，唔好喺。 唔係啊，佢嗰個標誌 整啲 shit 喺入邊。 佢嗰個標誌咧，即係佢嘅 logo 可能係有版權㗎。 唔係，咁我哋可以改下㗎，好似以前寫我哋寫文章 嘅 禮義廉咁樣咯，禮義廉啊，民建聯個 logo 啫嘛。 有個 logo 咧，咪中間係隻狗嚟嘅。 又有球證咧， 咪仲有一個係多垃圾桶嘅。 多垃圾桶好多噶，好多噶，好多。其實我覺得簡單啲嘅，即係避免呢啲咁撚麻煩嘅嘢咧。其實 logo 都唔使落啦。 係，我都覺得。 係咪你有口號或者我哋自己設計啲 有個 slogan 已經好好啦。其實講真，我已經係攞咗去註冊噶啦。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個圖同埋嗰個問號啊，註冊咗噶啦。嗱，如果你哋見到老翻，你總之你呢件衫唔係透過。反萬大聯盟唔係透過反萬大聯盟將會即係 set up 嘅一個可能係 PayPal 嘅網站去買嘅話呢，一等定係侵權嘅，你話俾我聽就告鳩佢老母臭閪，唔係即係雖然都係朋友但我哋再攞嚿錢再整大啲獨撚加佢，即係講下笑啫，因為我純粹係想呢一個圖係即係成為咗係咪即係反萬嘅一個旗幟，即係都可以咁做㗎。你咪好似話仲有啲 product 你想講喎， 係囉。呢輪呢喺上嗰次呢就講得唔夠好啦，咁就其實 又嚟 即係點樣 講，係咪認錯呀？而家 都唔係認錯嘅即係我個 歸隊呀， 個人歸即係個人嘅觀感嚟㗎啫。咁你覺得今年曼聯嘅主場波衫點呢？ 咪符合佢哋個性格囉，咪 符合佢個陣容， 符合個陣容係啦， 符合個陣 球證衫嗰件咪就係 基本上就係一件球證衫嚟嘅。咁嗱，英格蘭嗰件波衫呢咪有金燙金章咁樣嘅 Polo T 嘛 Polo T 嘅咪話紀念邊個咁樣嘅，但今次呢曼聯呢紀念球證喎，喂佢真係一樣喎， 其實可能 佢爭個 BB 嘅啫， 可能唔係紀念球證，佢係弘揚翻個球證啊， 定係還是係其實佢同球證同一隊咧，表示 都不嬲， 大家同 唔係。其實你就咁睇呢件衫咧，就唔夠似球證嘅。你要睇埋佢對襪， 對啦，對襪， 同埋 條褲， 所以咪話成套咯。 佢好撚似球證， 真係點解咧？ 成個場都係球證，屌你！ 係啊， 一個十個 唔止，咗啲球迷咧，全部都係球證。喂，唔係啊，曼聯球迷唔係最中意自己做球證，啱嘅。啱佢哋嘅判決，有利判決就係正確判決。凡是不利曼聯判決嘅咧，佢哋就會自己出嚟做判官噶啦。 個波明明過咗八屆㗎， 嗰 咁如果去到主場好撚驚喎，咁樣你諗下嗰度， 佢就係要做到咁嘅效果。 嗱，球證好有威嚴噶嘛 ，suppose 係咪？ 係 suppose 球證好有威嚴，咁即係而家到時。奥脱福个主场就有70,000+球证，哇，几多大压力啊！ 好多大压力啊！ 系嘛？你仲要场上仲有15个、啊， 15个， 14个咧，有改场边啦、 啊。即系你即系变咗你11个球员踢佢70,000+人咯、 啊。系啊，好捻难打，真系好捻难打。 死紧紧， 即系佢因为知道，佢因为知道冇咗路费，知道对波走下波，咪即系谂住咁样可以， 即系整啲气势出 來。系啦、啊，冇错啦。 即系你系唔系你都有呢个心理威胁？你打我几多球证？即系你冇出。少少嘅錯誤，我即係偷到雞咧，我就講foul，跟住咧你就開始啦。 所以咧，我哋幾條撚樣咧嘅力量 咧， 即係我哋幾條撚樣，再加呢個非撚樣咧，即係總之反盲嘅朋友咧，就我哋嘅諗頭都好似勁撚過曼聯咯。調翻轉，你諗下我哋整嗰件 T 同佢整嗰件波衫，黐撚線嘅啫。 唔好講話 爭天共地啊！個 level 諗頭啊，上年即係咧，咪格仔 T 嘅，咪俾人話 生命麵包 改布嘅， 咪生命麵包咯。 係生命麵包。 今年咪又死不悔改嗰件咁嘅藍色作客嗰件 大格仔啊！ 即係將個格仔變撚大 大咗， 將台布變撚咗街磚咯，俾人踩咯。 唔係街磚啊，即係。台布即系而家系一条手巾仔咁咯，一样 系咯，都系 一样系嗰样嘢嚟噶，啱唔啱先？ 我而家等紧咧 ，LV 会唔会告佢咧？又格仔，即系我好想问、啊，真系你知噶啦，阿夏威夷 BB 又格仔饼咁怼出去嗰阵时候，唔知噶喎呢啲嘢。 其实我觉得咧，格仔嗰个咧都唔系够柒嘅，只不过我话咧，既然曼联，我上集都有讲啦，我哋你谂下个佢咁多系啦，类似你谂下佢咁多 product， 佢其实就系、是。透過佢嗰、那個即係商品，就令到佢地盤生意做得起，係咪？既推廣又球迷啫嘛， 自稱最多人支持球隊。 係啦，冇錯啦。咁佢哋啲 product 不嬲都好自豪噶嘛。哇！咁你而家搞咁閪，我哋咪又用翻你嗰一套，即係用 product 去帶動啫嘛，一個反盲嘅力量啫嘛。所以我哋除咗即係我心裏邊諗啦，嚟緊我哋都會做啲 T， 即係再做 T 嘅。即係如果呢站大家著得好舒服，洗咗十次之後都覺得係唔爛嘅，覺得抵買抵屌嘅，或者覺得唔夠喉，因為我發現夏天會經常流汗，買一件唔夠，我決定一年365日冇 都要著住。 係啦，即係總之夏天，總之我著到短袖我就要著嘅時候咧， 我出背心咯、啊、喂， 類似呢啲啊，踢波啊，或者可能係我有啲諗法嘅，但係我除咗毛巾之外，你之前好似都仲有啲提議嘅喎，係咪？ 誒 ，station jewelry 啊嘛，啲文具啊啲咯。 文具 就比較複雜啲嘅，因為可能真係屬於佢個 license 嗰啲。 都唔係。 但如果你攞啦、啊，如果你攞獨膠，咪幫同你攞 license。 我哋只要寫，即係我哋嗰啲 product 係寫，例如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之類嘅話， 出 logo 或者反曼大聯盟之類嘅話，其實 佢入杯你又唔得啊嘛。 杯唔得，梗係唔得啦，杯。 好翻出 杯唔得，你知唔知啊？即係你諗下，你斟完杯水，同沖涼嘅原理一樣。咁你要飲噶嘛？你斟水唔係為咗你飲水唔係為咗嘔噶嘛？你飲水唔係為咗吐噶嘛？咁你飲完放低個杯，發現見到 Man United 呢個字，你會吐出嚟會嘔噶嘛？衫唔同啊嘛，因為你隻眼望前噶嘛，你著咗喺度，你最多啲人以為咦 Man United， 但其實係成句 Who the fuck 嘅 Man United 啫。 遮咯， 遮又得。其實講笑嘅，杯係可以考慮嘅，杯係可以考慮嘅。即係我覺得就。即係一浸一浸咁去做， 慢慢嚟啦。 即係生活上用到嘅嘢咧， 係啦， 用啲啊。 地氈計最好，有諗過地氈，我就話俾你聽。地氈真係地氈係真係非撚常好啊！我話俾你聽。同埋咧，我諗過咧個市場咧，我哋個眼光放大啲，唔係講本土。例如我哋可能要迎合下即係外地，尤其可能英國本土咁樣嘅。咁我哋可能會整一啲咧，就車咧咪有啲貼紙嘅。咁我哋咪印啲貼紙咯，賣去外國咯，俾外國反盲嘅朋友咯，因為大部分外國人都揸車噶嘛。是不是 车入面都有地毡的、哦、又可以做买 类似都 那个就没那么看得清楚的 但是你想想车你想想车假设这样的车你贴了啦即是挡、即是它不会贴挡风玻璃前面一定贴后面的嘛 是 的贴后面其实这个 idea 是怎么来的就有一年我去看、美国选举那我发现呢原来他们是派的即是譬如奥巴马他派呢就是说、vote for Obama stand for Obama 我就是他们贴了一架车 是啦 change 这样跟着就贴了佢呢樣嘢係好醒目嘅，就係因為架車流動噶嘛，即係除咗你派屋企之外，你出去嘅時候你派會見到，跟住你就會發現，因為我除咗見到佢哋派之外，我去過一個停車場，我發現真係啲人會貼嘅， 會貼嘅， 咁啊貼到周圍都係， 係幾好嘅，因為代表自己立場嘛， 係啦，就會睇到啦，咦，奧巴馬多啲喎 ，John McCain 少啲喎，咁你就會知啦，咁我咪貼一個咯，我咪整一個類似啊 ，Who the fuck am I United 又得，或者係I'm not a big fan of。 Man United 又得，即係類似咁樣嘅，係、展示到出嚟嘅。 同埋即 係咁係咁就真係做到推廣啦。 嚇，譬如車嗰啲你不停咁睇咧，即係當佢不停你係咁睇嘅時候咧，你嗰、那個嗰、那個 潛意物化 嚇潛意識就慢慢就會有個印。 個貼紙貼喺後邊㗎嘛。 係啊。 如果假設喺你後邊嗰架車係萬米嚟嘅，咁樣見到 撞鳩咗， 跟住佢唔小心 告佢， 係咯咪告佢咯，就係咁咯，就係想講呢樣嘢啦，係咪幾撚好咧？你話你話呢樣嘢幾撚好咧？即係嗱，類似呢啲啦，即係水杯可以試下啦，但我覺得即係一陣。 水杯仲有个仲有个艳遇噶，屌你捧咁捧咁捻多杯，你终于捧个水杯 又可以又可以都得嘅呢个系，但系佢哋有即系我唔想抄挪威嗰啲反曼朋友，佢哋就整个厕纸嘛。 哦、啊、，OK， 系嘛厕纸呢个其实咧香港咧唔好讲反曼啦，即系有啲政党都做过嘅，将曾荫权个样印捻咗落去。 哦， 咁但系你谂一谂， 我唔好啊，佢唔好接触到我屎。 冇错啦， 我唔想去接触到我屎窟窿啊。 冇错啦， 唔开心噶。 冇错啦，嗱老老实实啦，即系如果大家冇特别癖好或者唔系。同性戀， 即係你琴日 post 嗰單新聞嗰啲啊， 係啦，你唔係同性戀嘅朋友嘅時候咧，咁基本上接觸得你屎忽嘅咧，其實就係你隻手 係 最多咁喺人生裏邊，應該係係嘛，咁所以你冇理由即係俾曼聯個 logo 或者嗰啲東西黐到你屎忽噶嘛，即係你抹完都唔乾淨咁，有乜嘢意思咧？係咪其實我有啲咁嘅 idea 嘅，不過其實如果你講文具咧、有諗過一啲嘅，就係例如其實而家講緊用文具， 因為文具咧由細到大就接觸到嘛，小朋友。 系啦，类似咁样啦。咁咧，而且其实如果大家翻工嗰阵时咧，除咗我哋用电脑之外，有阵时我哋都会有啲簿啊，自己记嘢啊、抄嘢、memo 纸啊呢啲咧。你谂下，你有 memo 纸，你贴捻到你成个 petition 都系，全捻部都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个底嗰度，哇，几多壮观啊！或者你攞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嗰啲 memo 纸贴个 fuck 纸出嚟，哇！几捻型嘅 咧， 系嘛？你要辞职啦，嗰、那个你忍咗个曼联万九老细好多年啦，你而家终于要辞职啦。你然后你临走嘅时候就喺佢间房度用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嘅 memo 纸贴个 fuck 字出嚟，几捻型啊？ 有气势， 系咪先？呢咪有气势咯。类似呢啲嘢，即系可以谂下。喂，除咗呢啲 product， 仲有咩可以做咧？其实即系可以，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 唔系我首选系颈巾先嘅，其实我都有 颈巾，因为系可能成个 collection 嘅系列啊嘛。 吓吓吓，即系 可以引申落去咧，物啊啲。 同埋我 target 都唔系净系香港，因为其实香港用颈巾嗰个时间可能就唔系话真系好多嘅。咁但系相对去到英国，佢哋譬如睇波咧，就好中意攞个颈巾，就两手揸住影一张。相啊，或者即 系 佢哋好兴揸住唱歌噶嘛。 系啊系啊。 咁如果即系你譬如有几万条咁样喺曼城咁样，哇高举一齐全部喺度唱。Who the fuck a Man United？ 咁你话系几咁震撼啦，同埋几咁壮观？ 我有谂过一个再得意啲嘅。你收声啦，系咪？飞机杯啱你啊，讲笑啫嗱。你呢个 idea 系 OK 嘅，即系颈巾呢一样嘢。但系我谂过咧，如果你要推广到去国外咧。颈巾有两面噶嘛？ 系， 即系我唔知道做唔做到两面系唔同字嘅。 多， 如果特会贵啲嘅，我知道。 系啊， 如果做到咧，你谂下，好简单嘅，一边咧就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后边就写唔同球队，例如曼城， 我俾个铺，俾翻我对球迷嘅。 即系你当对曼联嘅时候，你咪举嗰边出嚟屌佢老母咯。咁你到你。平时撑队波嘅时候，唔系反谂翻转， 都得， 系啊！你咁样先用到嘛，你咁样先卖得多嘛，我觉得。即系你尝试，我觉得我哋可以再即系收集多啲大家意见嘅。即系都系嗰句，如果我哋啲 product 赚捻到钱嘅，即系我哋咪攞去反卖咯，搞抽奖咯， 搞抽奖嗰啲咯， 或者即系再搞大啲咯， 搞 function 啊，睇波啊， 我哋每个月送衫咯， 系咯，咪咯，即系真系系可以咁样做，即系如果顺住个势咁去嘅时候，因为咧我唔知啊，即系我发现咧，曼迷成日就觉得某啲球队嘅球迷唔中意佢哋，系因为葡萄嘛，我讲好多次。 佢老母咩？ 咁你谂下，如果你街度你着住一件利物浦波衫，跟住然后用利物浦做例子啦吓，唔好意思啊各位。咁譬如用利物浦做例子，着住利物浦波衫，跟住有个曼联嘅球迷着住件狗皮行过，咁你同佢互相啤一啤，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经 历？有， 我就经常都有嘅。咁啊啤一啤佢老母臭閪，咁跟住然后咧，咁然后咧佢就会即系大家。都是讲几秒钟之间的事嘛，擦肩而过，正路都唔会打架嘅。咁然后佢就会嗰、那个戆鸠嘅曼联球迷就会觉得，屌你老母葡萄我呢、这个利物浦球迷。但如果你谂下，你着住嗰件系一件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佢就摸唔捻到你睇。啊，呢、这个买乜捻嘢人嚟噶？专针对我嘅系边一队噶？系啦。咁以后咧就 佢可能心里会一惊。 以后我哋就可以避咗呢一个咧，佢哋成日。 都攞出嚟嘅假命题。 系系系系 系，系嘛？冇啊，我唔中意你做一个 hoodie 咁样啦。 就系唔中，唔中意你咪就系 唔。冇错啦，即系所以就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可以去做嘅。但系我即系仍然都觉得，即系除咗一啲最比较传统一啲嘅 product 之外，啊，仲有冇啲嘢可以搞搞新意思？大家买咗之后又可以攞嚟玩嘅咧？我即系暂时系。即係未好有即係嗰個方向，大家係真係可以提議一下，我覺得。 係啦，大家可以真係可以喺 Facebook 度 Facebook 度留言囉。 係啊係啊，我又覺得就即係我哋又唔係想即係做好多啊，非常之多，但係我就覺得 即係 多 元 係啦，多元啲多元啲嘅乜都有嘅，咁大家會開心啲囉。但係我覺得譬如 Memo 紙嗰啲相對上容易簡單做嘅 Memo 紙好啊， 係啦，咪做囉，係咪？甚至乎我都有諗過㗎，譬如 Memo 紙啲我哋可能唔賣嘅，係我哋諗住嚟緊反萬，我哋整個 送 似咁樣啦，或者入會，我哋反萬諗住整個會㗎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然後就即係有自己嘅會員嘅，我哋平時搞活動嘅，或者買我哋 product 咧係有折嘅，參加我哋抽獎可以。咁你入會咧，我就送個 memo 紙呢啲， 同埋即係嚟 快佬呢啲俾你。 係咯，嚟緊我哋都會 快佬都得喎， 得㗎。 我哋嚟緊會有好多活動啦，不停。我相信我哋 keep 住都會搞啦，嚇。就譬如睇波啊，或者係即係。之類啦，咁嘅相關嘅活動我哋 會啊， 有啲聚會啊，或者係 會搞多啲啊， 係咯，即係或者我哋做整場整個現場嘅反萬大聯盟啊。 其實大家諗翻轉 頭，文台試過咯， 有，不過反應麻麻地。今次我 打唔到俾你啊，因為我喺 A12 嗰度同你有時差可能。 哦， 我打唔到俾你嗰次， 有幾麻麻地。 嗰次就唔係唔講衰嘢，我哋講好嘢。我哋嚟緊搞咧就唔係喺即係 studio 搞啦，係喺餐廳啊酒吧度。咁我朋友即係有啱啱開間新嘅酒吧餐廳，咁可以去嗰度睇。我講過啦呢個。咁但係咧另一個咧，我想講咧，即係我哋嘗試下講翻轉頭啊，即係點解以前反萬嘅？勢力未形成之前呢，即係講緊啲幾年以前，再以前 感覺勢孤力弱，但係其實唔係啦。 係啦，咁而家開始即係呢幾年慢慢凝聚啦，跟住我又即係喺上年整個節目之後，大家好似有起碼有個平台啦，或者就返埋一齊啦，或者其他喺世界各落唔同各地可能都有類似咁樣嘅即係組織或者有咁嘅群體。 其實有啊， 係啦，咁有咗咁嘅群體之後呢，咁大家都會諗一個問題，以前點解媒體又好，廣播佬又好，或者講可能嗰個主流社會都好呢，係咁忌曼聯呢，就係因為佢哋以為因為曼聯球迷多嘛，佢聲稱球迷多， 感覺係 篤數出嚟嘅啫嘛，咁就覺得喂唔好得罪佢哋呀，如果唔得㗎，嘩你封面如果超過十期唔係曼聯嘅嘢做封面呢，賣唔出㗎，你屌得太多賣唔出㗎。我俾你聽，調撚返轉啦而家。 哦，係啊，係 啊， 係 啊。 而且呢，如果我哋呢個勢力形成咗之後呢，大家諗一諗啊，即係以後呢，如果反萬嗰個 base 越嚟越大啊，即係先講香港先啦，即係越嚟越多人表態反萬，或者係你喺街度你行過，你會見車貼住呢個貼紙，跟住行過嘅人又著住件 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翻到公司。个同事饮水杯，又写住 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跟住如假设有厕纸啦，到厕纸嘅时候，你去屙屎啦，咁你又会发现，屌你老尾，又系反万厕纸，咁你无处不在，咁你咪有个压力咯，反影响过嚟啫嘛，即系大家唔好觉得有啲嘢冇可能。 我哋嚟一个反洗， 系啊，嚟一个大咁嘅反击， 一定要啦， 系咪？即系单靠节目或者我哋喺网上咧冇用嘅，走翻出嚟个现实世界，系咪？唔系话你每一秒钟系咪同任何人讲，或者你见到 万咪成日话我哋打飞机咪喺度， 咁佢哋有冇我哋咁捻认真打飞机啊？ 有冇？ 打飞机都有认真同唔认真， 佢哋有冇开个节目出嚟讲啊？ 系啊。佢打飛機就係嗰啲乜嘢懶鳩嚟嘅，瞓喺張床度齋諗。我哋唔係嘅，我哋係開住，係啦，行出嚟我開住個電視 Blue Ray 啦， 然後環回立體聲咁打嘅。佢哋又唔係嘅，係咪？有撚分別㗎嘛。 我哋真係落手打，同埋真係有用飛機杯打，有買飛機杯打。 係啊，所以可以俾你啊，喂。你一個係嘛？飛機杯，唉、哎，真係屌你！哈薩特，你講啲嗰啲 product 係即係頭先淨係講曼聯嗰幾件衫又係嘛？ 嗰幾件衫啦，仲有佢自己本身呢有嗰啲乜鬼呀鎖匙扣啊嗰啲咁嘅 Killing Clark 嘢呢，佢哋而家呢有一個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見過，佢哋呢印埋自己個波衫呢， 係 掛喺個車嗰度窗 口。當出入平安嗰個嘢。 嗰啲佢又印埋格仔㗎喎，好好笑㗎喎，即係我唔明點解你明知俾人鬧嘅時候你仲印返格仔嘅，求其咪印返嗰個名譬如話 One Gag 咁咪 Gags 咁樣咪11號咪算囉。又要印埋個格仔咧，即係我有好奇怪咯。 誒、哎，你咁樣講，我突然之間你 inspire 到我一樣嘢。其實我哋可以將嗰件反萬 T 咧整 鎖匙扣 啊。哦，即係 整細佢一件細 T 嘅 鎖匙扣。 咁你唔會日日著噶嘛？你到冬天嘅時候你點著啫？唔通我整件羽絨係 Hoodie Fuck 咁樣咧，賣唔到嘅。你總之 T 以外嗰啲 product 咧，你敢賣係賣唔到嘅。咁你要點樣？ 你平時 會啊咁鞋著頸巾，但係你會孭噶嘛？譬如你會孭袋出街噶嘛？背囊咁樣噶嘛？掛喺個袋度啊 ，OK 喎，夏澤特你呢個提議好喎。 非常之賞心悅目啊，掛喺個袋度。 係啊， 呢一樣嘢同埋咧，你鎖匙嘅你日日用噶嘛？ 係係， 你又唔翻屋企唔用噶嘛？我唔中意， 但唔系啊，调翻转锁匙净系你自己睇到嘛？ 我唔会嘅，都会有人留意嘅，系啊， 或者一啲证件八达通套咧， 啊都得， 咁你日日嘟噶嘛？你入写字楼嘟嘟嘟， 系啊，类似呢啲嘢， 咁你到写字楼就摆喺张台度咯。 呢啲都可以嘅，同埋我有谂过咧，玩嘢嘅， 系， 我就有问过一啲即系。唔同嘅嗰啲性小眾嘅嗰啲組織啊， okay, 會派避孕套噶嘛？ 哦，咁樣啊！ 我想同佢合作， 咁大鑊， 貼紙上個避孕套。 我嚇得我啊！你出避孕套啫？ 唔係，貼啲貼紙喺避孕套度，係嘛？我話過噶嘛。曼联嘅球员喺曼联生活中系 病套嚟啦， 就揾一次派病套，冚家铲。 好， 就派病套。但系贴咩咧？ 贴嘢咪曼联嘅 logo 咯，我相信。 都唔好，唔使 logo 嘅，即系类似贴啲嗰啲嘢。我觉得避 logo 呢样嘢系重要啊。 啊，避 logo。 如果我哋要长玩嘅话，避捻咗嚟， 如果唔系就会比较麻烦。 要隔入边个魔鬼唔系红魔鬼，系一个女。 唔系嘅，其实佢 女性嘅魔鬼都得噶。啱啱先， 如果派避孕套可以揾刁民牛啊，系咪啊？ 系咯，系咪啊？女性嘅魔鬼咁样 OK 嘅，又魔鬼嘅湿财咁样，系咪？ 魔鬼嘅湿财，乜嘢嘢湿 身材啊？ 真系，系啊，类似 咁明显， 类似呢一样嘢咯，我觉得大家真系可以抛啲 idea 出嚟嘅。嗱，我哋 踊跃啲，踊跃啲， 系啦，先做一个 T 先咯。同埋而家我都忙紧，就系除咗自己有啲嘢烦紧之外咧，就系即系嚟紧。CT 如果要向海外賣啊， 係 要點樣去做得更好啊？ 因為其實如果你去海外賣嘅話咧，如果佢嚟攞就 OK， 如果一件一件寄就 OK， 如果你超過一個數目，即係譬如三四十件啊，或者過百件一次過寄咧，譬如寄損，你唔會寄飛機噶啦，即係譬如我寄損咁樣，你入口可能會有關税嘅。 係啊，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我而家都研究緊呢個問題， 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要考慮嘅問題。 但係因為咁啊，有啲人咧，因為我哋嗰張fire 咧，即係我哋嗰個 list 咧，係用英文噶嘛，咁所以真係原來傳到去有即係。譬如英國啊，或者其他地方咧，係睇得明嘅。咁真係有回頭有人 send 嚟嗰個 email 嗰度問嘅，佢問 overseas 係幾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唔好浪費咗呢一個團結嘅機會，所以真係一定要諗辦法。 錢都係其次， 係啊，真係要諗一諗啊。 即係呢個聯盟對我哋嚟講，呢個星際聯盟對我哋嚟講好緊要。 即係簡單啲，又調翻轉咁講，錢解決到問題都唔係咩問題。 係啊，調翻轉最慘係一樣嘢，如果曼聯唔係今年嚟，係下年先嚟咧。仲好啊！我哋将赚到嗰啲钱咧，你知我想点做 啊？点啊？ 入落个利是封度，系嘛？十蚊纸，我哋当我赚到十皮，我攞三皮出嚟派，点派啊？嗰啲佢睇亲都系曼联球迷嚟噶嘛？ 系 反万派钱啊！睇佢哋要唔要嘛？你明我意思啊？你明我意思啊？系落佢哋啊嘛？系嘛？派钱俾你，反万嘅。照要咁屌你咩？你冇骨气啊！你啲实要啊！我俾你听，实要啊！你派支实要啊！ 可能会排完一次队再排咯。 系啊， 咁你一次见制派嘅。 系啊系啊，但呢个就纯粹有啊有钱啊，咁我哋冇 得晒啦， 开心咯，攞一皮出嚟散。 你曼联会派钱俾你？ 唔系咯，喂唔系，其实唔系，你梗系攞一皮出嚟，每封利是封十蚊，你已经有一千封，即系你已经系录到个场面几多震撼。 好啦，震撼， 再谂住九皮攞反万。 唔系，我喺度 谂。啊，新年整利是封又得啊！屌你老母。 都系新年利是封。 我又谂到一样嘢，譬如话，如果譬如话。佢哋排到去最後尾，啱啱去到1001封嗰陣時候，嚇、啊！我排咗咁耐冇啊，冇已冇喎，咁你我排咗好耐隊嘅，跟住又發爛渣喺個地嗰度掠咧。 我要，跟住大，我要反萬啊，咁啊嘛， 我要利是啊，嗰啲 我要反萬利是， 點算咧？真係好難搞喎，又 著撚住狗皮，跟住我要反萬利是啊， 或者咩咯？我哋可以搞現金抽獎咯，咁就即係要點樣抽獎咧？就係佢係要證實到佢一個曼聯嘅球迷，最好佢係入個官方嘅，唔係啊。官方球迷會嘅人，佢要俾 provide 到俾我知佢真係曼聯球迷嚟嘅，咁我個獎係5000蚊或者1萬蚊嘅，咁你要拍條片屌柒曼聯，係啦。 屌得最冷勁嗰個，大家公認投票嗰個咧就有獎咁樣樣。喂，實參加啦，冇骨氣噶嘛，係嘛？ 5000蚊， 係啊 ，OK 噶。女士用你諗下，嗱，你賺到嘅錢除咗攞嚟搞活動，我哋自己抽獎之外，你攞啲人去奚落佢哋嘅， 用翻自己人奚落佢哋啊， 幾好啊！ 即係頭獎5000蚊，跟住二獎就2000蚊， 係啦，咁樣，係啦，玩柒佢哋咯，實參加啦，點會冇人參加啫？除非我驚我哋啲聽眾為咗啲錢扮狗皮， 但係又要證明佢係曼迷喎。 你知唔知曼聯嘅官方球迷咧係有一張球迷證㗎嘛？ 係， 咁佢拍之前就攞住咁樣。 屌，反曼都有球迷證啊！我 哋要整啊，會整啊，實整啊，話俾你聽。但係要慢慢去咁樣規劃咯，我覺得，即係成個步伐咁樣咯。因為我覺得今次是我出乎意料咧，反應好嘅，亦都令我覺得我原來以前想象之中反慢嗰個 force 係比我見到嘅更強大。 係， 咁我就覺得真係要做啲嘢，係做啲更大嘅嘢。 其實真係比你想象中強大嘅。咁樣好似我之前喺 Facebook group 啊，大家都知道足球頻道有個 Facebook group 啊。 係， 咁自從我講，即係喺入邊嗰陣時候咧，開始講下啲唔係曼聯嘅嘢之後咧，就俾人哋插啦，插到暈啦咁樣，就係講你哋講你哋曼聯，即係反曼頻道嗰對 Jingle 啫，即係反曼係核心價值嗰段咧，已經俾人哋插到黐肺嘅咯喺嗰度。 冇 case 啦， 即係唔緊要㗎，我覺得 你 keep 住做。keep 住 post 都冇嘅，冇话 keep 唔 keep 住，久唔久咪讲两句咯。 但系你好捻癫嘅，唔关曼联嗰啲新闻，你都抽曼联水嘅， 唔得嘅咩？ 得就系要咁样咯，所以态度正确咯。 问唔得嘅咩？咁样，但系一样喎。跟住你开咗个头咧，就有人 follow 噶啦，即系阿迷就会起身嘅。之前咧，阿迷系唔敢出声嘅，话俾你听，系真系完全静。我发觉，即系我 at 咗入去个 group 嗰度咧，咦？点解成个月都冇人？冇乜，淨係啲漫迷喺度自己喺度講， 打飛機， 久唔久先有幾個利迷喺度講兩句，跟住咧又俾人哋肥到翻落去咁嗰啲咧，即係不利消息咧，全部咚一聲咧，嗰啲消息咧就跌曬落去啦。但係咧自己曼聯好嗰啲咧就全部鋪曬 上 去 咁 嗰啲咧，咁我又覺得奇怪，所以咧我咪講咯，啱啱先，尤其是轉會市場啊最好講啦，真係。点解唔过曼联咧？应该过曼联啦，啱唔啱先？你有冇见过一队波有成70多人都可以做正选噶？喂，如果你咁样嘅话，咁强大嘅阵容嘅话，你是天下无敌噶嘛？ 系啊， 先。如果你一天下无敌嘅话，你谂下啦，你系作为一个天下无敌又多人嘅又多球员嘅一支球队，你谂下，你烫衫咧咪烫啲球衣嘅，咪嗰啲人物啊嗰啲。你諗下啦，那個 business model 幾勁啊！你嗰支唔係球隊嚟噶嘛，你嗰個係基本係一個即係一個企業嚟噶嘛 ，unit 嚟噶嘛，係咪先？咁你賺錢啱嘅喎，啱唔啱先？係咪應該要多球員咯？啱唔啱先？咁你咪改嗰個足球嗰個規例咯，咪話同嗰個足總講話，嗱，我哋咁多人唔可以。淨係派嗰11人出場嘅，啱先？ 因為足球係快樂嘅，應該全宇宙都有份參加。 咪等住，咪等住，暫停，暫停。 點啊？ 暫停，因為嗰個時間差唔多啦。你仲有冇啲反？ 有，我頭先講翻一樣嘢要講先，係啦，因為 Kenny 趕住要走要交人嗱，因為我就想 先啦，緊要。 唔係，其實差唔多㗎啦。我想講咗 stop 我， 我想 我都未講完， 有會務要講啊，佢反問嘅會務啊。 係啦，嗱，就我哋咧。我自己諗緊嘅，而家搭緊線，就我自己會將反曼，即係呢件 Who the fuck am I United 嘅 T-恤 咧，我係會寄俾幾個我想佢收到嘅球員同人物嘅。咁、包括有咩人咧、？Steven Gerrard、Robbie Fowler、咁我再加力查，我真係搭到線嘅呢幾個，我有信心係搭到線，寄到過去俾佢。咁佢著唔著一件事啊？咁、但係個問題，我純粹想。即係將呢樣嘢擴散出去，咁繼而我會俾啲咩人呢？我就會寄俾嗰啲咧比較知名嘅人物嘅經理人公司，係啦，類似呢一個想法嘅人嘅。假設呢件衫落到我送50件出去寄出去， 係 有兩個人真係收到嘅， 係 影翻幅相過嚟， 係啦，你諗下幾撚開心成件事係，係啊，唔好覺得冇可能咯，因為你要記住一樣嘢就，我哋而家做緊嗰樣嘢唔係賣緊呢個節目啊。 即係50個有3個啫。 係啊，唔係賣緊呢個節目啊，而係話俾嗰個人聽，我哋呢個宇宙有千千萬萬成億人、成幾億人同你一樣係好撚真盲聯，幾撚正。 Perfect。 你諗下，個個寄嘢俾嗰啲球員或者嗰啲人、嗰啲人物、嗰啲 明星，可能都係寄啊啲送佢送啲禮物俾佢啊，我知道你中意車路士啊，送件車路士波衫俾你啊，寄俾你，因為成日都收到花咁之類嗰啲。喂，冇意思嘅，個個都咁送，我哋送啲佢好撚憎嘅嘢，即係佢好撚憎嗰對嘅嘢，但又屌柒嗰對嘅嘢。哇，你老尾！ 爽啊！ 爽啊！ 真系爽！ 我真系会做噶，我寄之前会影张相。 喂，咁你讲埋我哋嚟紧星期 一， 星期日啊嘛？ 星期日我哋有特别版，即系又有一集，咁咧就系有谭神再回归， 又翻嚟坐， 系又再坐阵啦。 又讲话就嚟降班啦。 系，其实你谂下，我哋讲讲下咧， 降班梗 球队又就嚟开 锣， 真系就嚟开锣啦。 讲真一样嘢， 系 嗱，第一我唔系好反慢嘅啫，第二樣嘢，我係真係唔想曼聯降班嘅喎，真係講真一樣嘢。 嗯， 因為咧降班你降咗落去咧，好難揾翻嚟睇啊。最好咧就喺啲護級組別嗰度咧，即係第 十五到二十， 十五最二十啦， 掙扎啊， 即係掙扎嗰啲啊，係啦，冇錯，掙扎嗰下先至好睇噶嘛，你明白？為咗個一兩分，你俾我啦，你俾我啦咁樣嗰啲咧，喂，嗰啲先好睇。 即係換句話嚟講，同殺人，即 係 同你要報仇完一樣，你要嗰陣死唔係一槍打死佢，係要折磨到佢求生不 得， 求死不能。 你講嘅啫，關我事㗎。 咩啊？ 我哋梗係呢個呢個概念啊，我哋 個 concept 差唔多嘅喎。 咁樣你希望佢降班啦，定係咁樣好啦？ 咁計咁樣都好，兩樣有兩樣好啦。咁今集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喂，有機會再上嚟講嘢喎。 冇問題啊，冇問題。 係啊， 因為其實今日都有其他好多新聞想講，不過真係冇乜時間，咁就 一個鐘真係唔夠， 留翻啦。 下次 好啊， 開個 開個三個鐘啊，或者四個鐘啊， 三節咯。 唔係即係點解咧？嗱， 三四節， 我哋 唔得，我 六十分鐘咧，聽我先，六十分鐘咧就基本嘅。咁我哋就學費格遜時間咁樣無限保持。Until we stop， 啊，几好咧？ 冇错， 就系咁啦。好多谢大家， 多谢， 拜拜。 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